北京时间的晚上8:04啊，欢迎各位锁定我们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7 Fresh Radio 为您正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大左。 Hello， 大家好，我是月月，好久不见啊，终于回来了。 好久不见 啊，真的是好久不见。那同样的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电台，所以来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首先呢，大家如果开车的话，就可以通过我们的声音的方式，就是 FM98.2 AM927的方式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与此同时，更加推荐的就是我们视频的方式。第一种就是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在上面去搜索应该是 关爱 青 年 计划。对的， 你连自己的公众账号都不记得了吗？ 没有没有，是因为我同样需要各位的关爱，所以说呢是吧，要强调一下关爱青年计划，所以大家一定要搜索过来，点击左下角的直播间就可以进入了。那与此同时，在北京时间还有一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同样可以找到我们。 嗯，对，没错啊，各位可以通过以上两种网络视频直播的形式呢，在手机客户端来观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同时呢，如果您现在正在开车的话呢，也可以通过 FM98.2 和 M927 双频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 嗯， 这里是每天晚上八点都为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啊，这个还有一件大事要跟大家来宣布一下啊。 是的， 哎，错过我们今天的内容，怕是要这个告别潮人圈了。在这个5月18号到20号啊，2018年的 MTA 天末音乐节要重返地球了。这是一场混搭了新潮音乐、跨界科技和前沿艺术的风向标式音乐节。李荣浩、李健、赵雷、毛不易啊，这个各路优秀的音乐人罕见同框。即日起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我们一起带你去沙漠里当天外来客。 哇哦，作为欢声的你一定要不要错过啊，看我们后面的大屏也是跟这个相关的，所以说大家可以去注意一下啊，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也会有相应的推荐的，所以一定要及时关注、 啊、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 对， OK， 又是一个周日的晚上啊。今天晚上呢，我们挑战新歌声同样有请到了两位来自于首都师范大学的在校生。首先来介绍我们的第一位啊，这两位呢同时都是我们首诗歌者的参赛选手。 Wow. 如果各位一直在关注我们挑战新歌声的话呢，相信啊，做到今天已经是第6期了。首诗歌者已经来了，6组不同的校园歌手啊，这种体验呢也是各式各样的。也不知道今天这个来自于首都师范大学的同学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全新体验啊。首先来介绍一下我们的活力经纪人珊珊，欢迎珊珊。 好，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的高珊珊。 嗯，欢迎珊珊、wow. 啊，还有另外一位就是我们今天的首诗歌者母亲，欢迎母亲。 嗯，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师范大学管理学院的许母亲。 哇， 嗯， 第一次哎。 对呀、啊。 好久没见过这么多 的 小姐姐啦！ 我今天突然我有点懵，你知道吗？大佐在提示我，暗示着些什么？ 我没有没有。 但是真的很棒，很优秀，所以我今天已经被阵容震惊到了。 嗯， 所以还是很期待咱们今天的整个开唱的，是不是？ 哎，没错啊。那么接下来啊，首先第一个环节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先声夺人，来听一听今天的首诗歌者为各位带来什么样的全新体验。OK， 木青准备好了吗？ 嗯，第一首先唱。 第一首我们来先来这个 Love on the Brain。 好的。 这个英文贫瘠的我，今天居然选择了3首英文歌曲。 太巧了。 这不巧了吗？第一首歌曲来自于我们的许慕青啊，首诗歌者许慕青带来的第一首歌曲 Love on the Brain， 一起来听。 来听。 loving me. Don't quit loving me. Just stop loving me. Oh, and babe, our fists fight on fire just to get close to you. Can we burn something, babe? And I'll run for miles just to get a taste. Must be love on the brain that's coming feeling this way. It beats me black and blue, but it gets me so good, and I can't get enough. Must be love on the brain, and it keeps cursing my name. No matter what I do, I'm no good without you, and I can't get enough. Must be love on the brain. They keep loving me, just love me, yeah. Just love me, all you need to do is love me. Got me like, ooh, I'm tired of being played like a violin. What do I gotta do to get in your heart, baby? Like, ooh, don't you stop loving me. Don't quit loving me. Just stop loving me. Woo, and babe, our fists fight on fire just to get close to you. Can we burn something, baby? And I'll run for miles just to get a taste. Must be love on the brain that's got me feeling this way. It beats me black and blue, but it gets me so good, and I can't get enough. Must be love on the brain. It keeps cursing my name. It matter what I do, I'm no good without you, and I can't get enough. Must be love on the brain. 谢谢，哇哦！我跟大佐已经陶醉到，迟疑了几秒钟哈，但是真的太好听了， 丝毫没有感觉到它结束的意思。 对对，真的很好听，很好听。而且我看到木青之前就是在介绍自己的时候，说自己是中毒一般的喜欢英文歌，这个中毒应该， 嗯， 对，喜欢欧美音乐，那这种中毒应该是。中毒到什么样的程度啊？我特别好奇。这一般，比如说我们要是说喜欢，或者比如说在填写啊，或者跟别人介绍我的爱好的时候，我喜欢干嘛，我特别喜欢干嘛，然后痴迷于什么，但中毒我是第一次见到。对， 我觉得真的就是欧美音乐就对我来说是很上瘾的一件事情，所以说我说中毒，就是天天不听的话就会很难受。 就是自己天天不听会很难受，那有没有那种天天不唱会很难受的呀？ 也有点吧，其实我还是挺爱哼歌的。 嗯，因为欧美的唱腔其实和一般的比如中文歌的发音唱腔其实不一样的，包括它可能口腔的张开度会更高一些，然后它的对各种各样的发音你有研究过吗？因为你唱的很就是 很欧美， 很欧美，对，很欧美。对， 毕竟人家都已经中毒了嘛。 是的是的， 中毒不浅。嗯，就是从初中开始吧，那会儿开始接触格莱美， 嗯， 2009年，对，还是小学还未毕业， 嗯， 然后那会儿，我跟我妈妈就出来租房住，然后家里有一套大音箱，然后每天早上叫醒我的就是格莱美的音乐， 哇， 所以就是，从小受熏陶，还是就是耳濡目染吧。我妈也喜欢欧美音乐，然后。嗯， 是受到妈妈的影响是吗？ 对对对，受她影响是最深的。然后从初中那会儿，家里有电脑，就天天用音乐播放器去放那个 Gaga 的音乐。就最开始我是爱听 Lady Gaga， 嗯， 然后她是很典型的欧美那种发音， 对对对对对， 所以我从模仿她开始就慢慢的就熟练了。 最开始是选择模仿 Gaga。 对。 我 在造型上有没有模仿过他？ 那倒没有，我喜欢他唱歌。 对对对，那比如说，大佐现在还没有回过神，就是那种特别惊讶的那种。 我比较惊讶的是，他最开始选择的是 Gaga， 不是其他人，因为 Gaga 的唱腔还有他的唱功实在是很厉害啊， 很独特。 对啊，而且一般人很难学会。 是的，是的。比如说我一开始就比较喜欢 Mariah Carey， 就是他们这些对比较平庸 牛姐， 对牛姐就比较平常，就是真的是很欧美那种。你像这种又带了个性的元素在里面， 这种完全就是很有个性的欧美歌手。 就是我第一次听 Poker Face。我就被震撼到了，因为可能因为家里音箱那个声音混响也非常好，然后听 Poker Face， 我觉得哦，我要了解这个女歌手，她是谁呀？她的歌为什么这么好听？就被她的那种风格吸引了。她后来就不出流行之后，她不是出了一张爵士专嘛？然后不听爵士的我觉得听她唱爵士， 爵士还不错， 还不错，能够接受。 Poker Face。 对，所以这还真的是对欧美音乐中毒不浅啊！我们一会儿还接着再聊一聊这个欧美音乐啊。首先这个问题呢，先问我们的这个活力经纪人珊珊啊。基本上每期节目我都会问这样一个固定的问题：你们二位是怎么认识的？ 咱俩是怎么认识的？ 这两个掰扯一下啊，怎么捋一下。 我知道， 就是你作为经纪人为什么会选择他作为你的歌手，然后木青作为歌手为什么会选择珊珊作为你的经纪人？ 这个应该是一个梗吧，我记得。 有 这是一个梗。对，我们俩，我知道木青是在去年首饰歌者的时候，然后我们第一季，然后大家就说我们视频台有一个唱歌特别好的姑娘叫许木青，然后我就开始关注木青，就这样我们俩是就是同事关系就认识了。然后后来到这一季初赛的时候，我们俩已经是比较好的朋友了。然后当时我们就在吐槽说有的那个艺人和经纪人之间关系很微妙，然后我当时就揽着木青说，我说走，姐当你经纪人。然后当时木青就说，好的高姐，以后我就是你的艺人了。然后后来好像就过了两天， 还行，你加上这艺人这个艺字儿。 我就是你的老， 这是我的。然后后来就过了两天，就到了首饰歌者第二季，然后说要经纪人和歌手之间互选。然后我当时就没有犹豫，我就问了木青，我说您愿意让我接着当您的经纪人吗？他说好的高姐，那我们接着并肩战斗。 就 好 拍即合， 就这么定了。 Yes I do。 这就是缘分。 对，这真的就是缘分啊！我看看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账号啊，这边有朋友说好听好听好听，为极致清音许木青啊，还有这个高珊珊打 call 加油，太好听了。 还有说嘉宾唱功好棒啊，都是在打 call 的。 对， 谢谢， 确实唱功很棒啊。 是的，是的。 对，还要在这儿跟大家这个不了解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啊，还要在这儿跟大家说一下这个问题。我们呢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电台节目，而挑战新歌声呢又是一档大型的音乐真人秀。 是的， 这个电台的话筒呢是没有混响的，所以这档节目来的艺人基本上愿意来的才会常来。 对， 来过一次的如果自己唱功不 OK， 基本上下次就跟我们 say goodbye 了， 缩回去了。对对对 对，所以各位啊，通过收音机也好，通过手机客户端也好，你们听到的真声，你们听到的任何声音都是不加任何处理的原声啊。 对，我们就是这么 real 哈。同时呢，我们也是非常欢迎各位啊，可以来到我们的挑战新歌声来挑战一下各位的唱功。 对，没错啊。同时呢，也欢迎各位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因为在上面可以看到我们的网络视频直播《关爱青年计划》。 是的。 所以你们两个人就是从大一开始，是大一是吧？ 对，大一的时候就是相互知道对方，那会儿还不太熟， 然后慢慢就是通过 相识相知， 相识相知到 最后 对成为他的人了， 相携一生，并肩走向首饰歌者的大舞台。 是的。 哎，那最开始在这个知道了木青这个人之后，你们两个人是慢慢怎么玩到一块儿去的？因为歌手和经纪人如果按照社会上就是那种比较普遍的歌手和艺人来讲的话，仅仅存在于工作关系，是上下级的关系或者是平级的关系。所以你们两个在熟知之后，然后作为这种歌手和艺人的关系，通过什么样的方法让你们两个的关系更近了一步呢？这个问题很微妙啊。 这个问题好微妙。 可能是某一个瞬间。 没有任何 理由。就是因为在 为什么呢？就 我觉得都是北京人吧。 哦。 就人说话特别投机。 对。 就可能还真的是因为地域比较相近。 没错。 因为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北京人特别愿意跟北京人聊天，而且一聊就能聊好久。 就其实很正常，就是比如说我们遇到就是有共同话题，比如说他们都出生在北京，可能更多小时候回忆就在一起啊，聊着聊着话题敞开了是吧？这话匣子就关不住了，然后呢，这关系就越来越好了。对的，可能这个是就是促成你们两个关系之间变得特别好的一个原因哈。那之间有没有做过，就是或者是说日常相处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让彼此觉得特别暖心，或者是觉得特别印象深刻的一些事情？ 因为毕竟已经从歌手和艺人的关系走向了好闺蜜的关系 了。是的， 对，印象特别深刻是上一回在我们学校做木青的直播，然后那天我就一直发愁，我跟木青说完了，我没带化妆品。我说我没带化妆品怎么办呀？我说不能素颜出去啊。 难道你愁的不应该是自己的艺人吗？ 那因为木青 这个问题好， 作为一个经纪人的职业修养在哪里？ 因为我们木青底子好，当时给他修定妆照的时候，我们台里文创台的同学就说少修一张是一张，木青这张不修了。我当时拍案而起，我说凭什么不给我们艺人修啊？他说因为木青长得好看，我就不修了。 我看见成片之后，看见成片之后，我求求你给我修修脸， 就是连疙瘩都没给修下去，什么都没动，原片搁上去。然后当时我跟木青说完了，我没带化妆品怎么办呀？他说完了，我那节课之前有课呀。结果就看第二天大小姐拿着一大包化妆品现场跟我说珊珊你把灯给我打开，我现化一下。我说行，我就是素颜看着她现化了一张妆。 哇哦， 心酸吗？ 很有爱哈，日常的心酸，日常这些小琐碎，但是很有爱。 对 对，能感觉得到两个人之间的默契在逐渐的升级。 对，没错啊。那两个人相处过程当中最令对方难忘的一件事是什么？除了刚刚那张这个一大化妆包的 化妆品 之外， 然后还有那个是吧， 就是两个人相处过程当中最难忘的一件事是什么呀？ 我觉得是上次，因为我是视频台的嘛，但是我女生我就很少有扛机子拍摄的那种机会，但是上回我们学校社团搞这个京剧团的活动，然后也正好赶上五四青年节，然后就有很重的这个拍摄的任务，然后我就一直在扛着机子，因为那天男生都不在，就只能我来了，然后珊珊就一直陪着我，然后替我扛架子什么的，我觉得还真是挺暖心的。 好闺蜜的关系是可以看出来的哈。 是的。我们只不过就是替，比如说 我刚刚还在想要不要给挖一个塑料姐妹坑的，塑料姐妹花的坑。 这个要不我们再通过其他的方式再检验检验。 看看今儿二位能不能把这坑跳下去啊。OK， 刚刚第一首歌曲来自于我们首都师范大学管理学院的许慕青啊，第一首歌呢是 Love on the Brain。OK， 那么在一段非常好听的歌曲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我们今天的首诗歌者第六期。 See the end of this, just wanna feel your kiss against my lips, and now all this time is passing by, but I still can't seem to tell you why. It hurts me every time I see you, realize how much I need you. I hate you, I love you, I hate that I love you. Don't want to, but I can't put nobody else above you. I hate you, I love you.You want her, you need her, and I'll never be her. I miss you when I can't sleep, or right after coffee, or right when I can't eat. I miss you in my front seat. Still got sand in my sweaters from nights we don't remember. Do you miss me like I miss you? Fucked around and got attached to you. Friends can break your heart too, and I'm always tired but never of you. If I pulled a U on you, you wouldn't like that shit. I put this reel out but you wouldn't bite that shit. I type a text but then I never mind that shit. I got these feelings but you never mind that shit. Oh, oh, keep it on the low. You're still in love with me but your friends don't know. If you wanted me, you would just say so. And if I were you, I would never let me goI don't mean no harm, I just miss you on my arm, wedding bell. us were just alarms. Caution tape around my heart. You ever wonder what we could have been? You said you wouldn't and you fucking did. Lie to me, lie with me, get your fucking fix. Now all my drinks and all my feelings are all fucking mixed. Always missing people that I shouldn't be missing. Sometimes you gotta burn some bridges just to create some distance. I know that I control my thoughts and I should stop reminiscing. But I learned from my dad that it's good to have feelings when love and trust are gone. I guess this is moving on. Everyone I do right does me wrong. So every lonely night I sing this song. I hate you, I love you. I hate that I love you. Don't want to, but I can't put nobody else above you. I hate you, I love you. I hate that I want you. You want her, you need her. And I'll never be her. Like she's the only girl you've ever seen. You don't care, you never did. You don't give a damn about me. Yeah, all alone I watch you watch her. She is the only thing you ever see. How is it you slowly killing me? I hate you, I love you. I hate that I love you. Don't want to, but I can't put nobody else above you. I hate you, I love you. I hate that I want you. You want her, you need her. And I'll never be her. 哎，欢迎回来啊！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送给各位，继续来我们的挖坑环节。 这个调调都不一样了，挖坑环节。 对，没错啊，就看看今天这坑到底两位能不能跳下去。 是的。而且如果要是我们这个网络端的朋友们，如果要是有想知道的关于这两位的，也可以帮助我们两位主持人一起来挖坑。 完了今天咱俩着了。 对，没错啊，如果您现在手头没有这个特别忙的事呢，也可以打开手机客户端啊，在上面搜索一下关爱青年计划这个微信公众账号，然后点击左下角的直播间，也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网络视频直播的节目啊，来看看这两位小姐姐。OK， 好了，我觉得大事不妙。 觉得大事不妙啊！现在距离半点还有1分48秒的时间，我看看能不能 在 这个时间里边， 是的， 把这个坑挖下去啊！ 还剩1分40秒。 哎，二位说一说第一次相见的时候的故事吧。 来吧，木青你说吧，我说不合适。 那是一个月黑风高。 怎么你们报道都是晚上报道的吗？ 请我们导播老师把那个镜头调到大近景。我们要仔细听故事。 就是我们上课是礼拜天晚上6:30。 我真是晚上啊。 真是晚上啊。 月黑风高。 漆黑。 漆黑。 二类课嘛，然后我就当时就觉得这小姐怎么老怼我们老师。 哎，是经常上课去怼？哎，你们两个是一个专业的吗？ 不是，这个二类课是二类特长生，就是活力调频的人都会有机会来上这个课。 懂了。 他是怎么个怼法呀？ 其实也不算怼哈、这个词用的不对。 没事，我可以怎么着吧？ 着吧， 就是老师可能说一些观点和这位高姐她的那个想法不是很一致，但是她就会很 现场。 对，现场就直接提出自己的想法，然后和老师去争辩去讨论，然后我觉得还挺好的。有的时候经常 有自己的个人见解， 就对，有自己的个人见解。到了下课有时候他们都说不完呢。但是还行吧，我觉得从他们的辩论之中还学到挺多的。 就你 我算找问回来了吗？ 听刺儿呢，合着就把自己搁一听刺儿上了，不是看热闹了是吧、 不是看热闹的， 找问的真好。 行啊，刚刚木青已经讲完了两个人第一次相遇的经历，那么我们在一小段片花之后呢，来听听珊珊来讲一讲两个人相遇的经历。一会儿见。 一会儿见。 引领高精尖产业发展， 推动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第21届科博会邀您一起探秘前沿科技，体验跨界融合。5月17日至20日，中国国际展览中心，科博会期待您的参与。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飞行弹射座椅自检，它的抬头显示系统自检启动，双涡轮启动，转速平稳，就绪，双离合温度达标，各液压装备自检正常，塔台请求降落， 准许降落， 平稳降速至安全速度。青年朋友们，我们即将到达982星球，开启全新奇妙之旅。 啊，982天这么快就过去了，我还没听够节目呢。 不用担心 ，FM98.2，AM927，不止在地球，整个银河系都在流行。 给你好听和好看，突破时间地域，在你身边。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好， 请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就在 FM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挑战新歌声，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OK， 欢迎回来啊！半点之后我们的精彩继续，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M927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纳佐。 大家好，我是月月。继续跟大家安利一下我们的广播电台的收听收看方式，因为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电台，所以说呢声音的方式啊就是 FM98.2AM927。 那如果要是大家现在有空想要看一看我们的话，就可以通过我们视频的方式了，后面就是这个关爱青年计划，大家可以在手机微信公众账号当中去搜索一下这个关键词关爱青年计划，我们也需要各位的关爱。当然了，在北京时间还有一直播当中也是同样可以搜索得到的，搜索活力982，同样可以找到我们一起玩耍啦。 OK， 同时您现在正在开车的话呢，也可以把这个收音机啊调到 FM98.2 和 FM927 双频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 是的， 今天呢周日啊，我们又请到了两位来自于首都师范大学参加首师歌者比赛的参赛选手。首先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啊，我们的活力经纪人珊珊，欢迎珊珊。 嗨，大家好。 还有我们的首师歌者母亲。 大家好，我是许无清。 我发现他们首师大的都有一个相同的特点。 哦，什么特点？ 在自我介绍的时候从来不说第二句话 啊，就很简就是对，简单干脆嘛。 好的，那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是的， 对，我们的活力经纪人呢是来自于首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2016级的法语系。 嗯，对。 嗯， 宝如 不算。 再来第二句，大佐。 Maxi， 可以，第三句 好没有了， 非常厉害啊！是法语系的，那真的是除此之外呢，还有像木青，他也是非常厉害，他是管理学院的， 管理学院的啊。对，这两位其实啊，跟这个音乐。所学的专业其实跟音乐都不大搭边儿，但是两个人的音乐素养其实可以看出来非常的厉害啊。 是的。 OK， 上半段的节目呢，这个木青给各位演唱了一首叫做 Love on the Brain。 那么接下来啊，节目一开始还是有请木青给我们带来第二首歌曲 Best Mistake。 哇哦。 拭目以待。 您准备好了吗？ 嗯， 准备好了，随时开始。 Best Mistake 来自于许母亲。 As soon do we forget how we felt, dealing with emotions that never left, playing with the hand that we were dealt in this game. Maybe I'm a sinner and not a saint. Gotta stop pretending what we ain't. Why we pulling fingers anywhere? We're all the same. Breaker, maker.So the waste of time. Can we please make up our minds and stop acting like we're blind? And if the water dries up and the moon stops shining, stars fall and the world goes blind, boy, you know I'll be saving my love for you, for you. 'Cause you're theBest mistake I've ever made. But we hold on, yeah, hold on, babe. There's no part of gold at the rainbows we chase. But we hold on, hold on. I guess time's wasting.Tip talking, lip locking. How can we keep the feeling fresh? I'll do a dick locking when you're hard up on your sleeve. So watch out for pick pockets, I guess. To go is the distance when I need to pee. Stop it, hold up. I know luck can be a bitch, wanna shore. I know count to ten, lose my temper and went back to four. I know sometimes it's hard to realize I'm the man that you need. I had a dream, my brain starts stunning a family tree. And I feel like that everything we do is overdue. You ask why I let you muchso much cause she's I know that you I wish that you were happy. I guess that's the one thing that should be provided. Ain't no number twos, bibles, ones and ones, the word of artists. Couple only human except you, you the goddess. Only lying to you when I lie you down, just being honest. We start as friends, hard to say you never going back. If I'm not the one, then I'm the best mistake you ever had. Dries up and the moon stops shining, stars fall and the world goes blind, boy, you know I'll be saving my love for you, for you. 'Cause you're the best mistake I've ever made. But we hold on, yeah, hold on, babe. There's no part of gold in the 无法自拔 依然是很好听的这样的一首歌， 对，而且里面还带 rap 的， 对对对对，而且真的很投入哈。我刚刚就一直盯着屏幕，因为这个角度看到是他的侧面，然后这边是正面嘛，然后我就盯着那个屏幕看他，就是真的闭着眼睛很投入的在唱歌， 很享受音乐 的 过程。 是的是的，嗯， 刚这首歌曲来自于许慕清 Best Mistake。 嗯， 哎，有一个问题想问慕清啊， 嗯， 你觉得自己的音乐风格是属于哪种的？就是你可以 hold 住，我现在突然觉得你应该可以 hold 住很多欧美大牌的音乐。 是的， 哇，我就是研究模仿吧， 就是我觉得我模仿这方面还有点小天赋，所以会听很多大牌的歌，然后去学他们。 就是还是因为从小家里那一台大音箱给带来的效果是吗？ 差不多吧。其实小学也有听，小时候我跟妈妈会一起看 Michael Jackson 的演唱会，就是 CD 啊、DVD，然后在。就是 吓我一跳，我转念一想，你应该不是那个年代的人。 DVD 嘛，对，在电视里边放，然后从那会儿就对西方这边的音乐就很感兴趣。 嗯，很棒哈。我们的网友也有留言说好听好听，优秀优秀，都在打 call。第二轮打 call 开始了， 第二轮打 call 是的， 嗯。哎，那刚刚这个 Best Mistake 里面的那段 rap 是也是自己研究的吗？还是就是因为我听到我比较喜欢，我就慢慢的去开始？因为不一定所有会唱歌的人都能驾驭得了说唱。 嗯，我觉得 就有的人唱说唱的时候就像这个一口气儿没上来就可能马上会过去一样。 嗯，这确实需要很大的技巧。 是的， 嗯，也是高中吧，因为高三那会儿压力很大， 然后就开始听说唱， 然后就 对， 会开始听说唱。 现在距离高三高考已经 过去两年了。 不不不，我说现在距离下一轮高三高考应该还有 不到一个月 啊，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那我畅想一下，在明年的这个时候， 如果现在有高三的学生听到你说这句话的时候，他们会怎么想？ 而且在明年的这种时候， 就当没听见吧， 可能又有很多像木青一样的就是喜欢说唱的人，而且很擅长去说唱的，然后来到我们的节目跟我们说，我们是从去年高考的时候开始练起的。 嗯，对，就是那天5月13号，我跟你讲。 是的， 就是说唱这个事儿吧。嗯，我确实是一直挺喜欢的。我对黑人音乐就是他们的风格，我觉得还蛮不错的。然后学 rap 就是从高三开始，刚开始学确实很难，你得对着这个歌词一句一句的去抠，然后它的节奏，然后它的发音，它哪连音，就是还是技巧挺大的。然后直到什么时候你把原唱声音关小了，自己能跟着唱了，这就是我学会了。 真的是要 一 点一 点 的去过，一点一点抠。 像我这种都是里边唱着，这你比如说那个， 我先说我吧，我是那种就比如说说唱的音乐我也很喜欢听，但是听之上呢，我顶多跟他合一个和声就好了，就是那种最中间的那种最核心的最考验功力的部分，我一般是跟不太上的。 是的， 因为需要反复的去练习。 嗯， 对啊，我想起来了，听那个比伯的那个 remix 版本的那个 Despacito， 里边是有一大段西语说唱的，基本上听到第一遍的时候，我知道哦，这个 放弃了， 对， 我还以为你说第一遍的时候，哦，我会了， 哦，第一遍的时候只会 Despacito， 对，然后第十遍的时候，其实我也只 会这些。对，所以在这儿也是来跟大家说一下，不管自己喜欢哪种音乐，比如说古典啊、爵士、流行、说唱，各种各样音乐也好，你是压力大还是就真正喜欢，追求就好了，也要把它追求到精一点啊。 是的，是的。 我看到这个木青所涉及的风格啊，还真的是蛮多的。 嗯， 刚刚所说的几点好像都有所涉猎啊。 嗯， 古典、爵士、流行、rap 之类的都会听。 嗯， 哎，那听了这么多这个不同种类风格的音乐之后，你觉得哪种风格比较适合自己？就或者说哪种风格，自己更喜欢听？ 嗯，我觉得听的话， 贝多芬。 古典音乐， 就听的话其实还是流行，因为我听的下一步就是唱 啊， 所以就是自己能驾驭的就是流行音乐，然后还有小部分的 rap 的之类的。 嗯， 然后至于这个古典音乐呢，是这样，就是 那是古典音乐还有故事。 就是 大一学习压力大的时候， 大一学习没有压力。小的时候那时候我姥爷还在，就全家人，我小时候跟姥姥一起住，全家人在那个元旦的那一天会一起听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就是每一年都会听。 哇， 然后第二天早上还听不够，还看转播，所以就是这个熏陶还是在的，家里边人都挺喜欢音乐的。 我发现了木青真的受家庭的影响也很大，比如说欧美是受妈妈影响，然后像这个其他的音乐元素可能受到这个 古典音乐老老爷影响。 是的，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家里边虽然没有那么好的音响设备啊，就是两台应该那个时候的应该是叫漫步者吧还是索尼啊，就是特别小的那种音响，然后插的那种大背头的电脑上，我估计你们俩可能没见过，见过吗？ 哦，见过， 就那种大脑 的 电脑， 大脑的那种， 对，那种大脑的电脑插在那个电脑上面，然后那阵还是放 CD， 我爸就给我放的那个两张轻音乐的碟，是班德瑞， 哦，班德瑞的， 对，班德瑞的轻音乐的碟《日光海岸》，对对对对对对，我现在还有印象，每天早上伴随我起床的就是《日光海岸》，还有那个什么迷暗森林啊，就各种鸟叫啊，印第安音乐啊，我的天哪！ 哇，那现在听到会不会觉得像闹铃一样？ 对，现在基本上听到还是会挺喜欢的那种音乐，外加上现在基本上每天这个有同事坐我车的时候，就我放歌嘛，他说你这上一首是 rap， 下一首为什么变成贝多芬了？下一首为啥变成那个什么那个佛系少女？为什么还有这个？现在抖音里边火的歌啊，还有这欧美大牌乐，你的这个音乐风格到底是什么样的？你给我讲讲。 百变的大佐。 对，其实多听听古典音乐对个人内心的调养还是有很大帮助的。 是的，尤其在一些时候啊，非常适合，比如晚上啊，看书啊，这些时候。对， 对，我看到珊珊的介绍里面也是写了啊，和这个木青一样，钟爱欧美歌曲。那珊珊最喜欢的欧美的明星是哪位？ 我最喜欢霉霉。 霉霉，我也最喜欢霉霉。 哎呀，知音。 哎呦，可以可以。那其实因为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嘛，那比如说像珊珊自己有自己喜欢的一些音乐风格，你会指点自己的艺人吗？就比如说他在选歌啊，或者他在做一些决定。 不要听嘎嘎了，去听霉霉。 对对对。这句话深得大佐的心。 没有， 开玩笑，开玩笑。对对对。 对，我其实 会影响吗？ 会向他安利。就像他有跟我安利 Gaga 一样，那次我们做直播的时候，我在直播里就说，我说你是 Lady Gaga 派来打榜的吧？一整个直播不停的，我觉得 Gaga 特别好 ，Gaga 那首歌我特别喜欢，指引了我的人生的感觉。 然后这边珊珊就在旁边一边 找，我觉得梅梅最新的专辑也挺好的， 对， 找不回来。 梅梅最近又找了一新男友，看他写的歌。 对， 梅梅最近又分手了，看他写的歌。开玩笑， 你赢了。 哎，那珊珊第一个喜欢的欧美艺人是霉霉吗？ 不是，第一个喜欢的应该是 Justin Bieber。因为那会儿特别小，然后就被我同学安利说，那个现在有一个小孩唱歌特别好听，你一定要去听。 那阵还是个小孩呢， 对，那会儿还是一个清纯的少年，背着吉他， 对对对， 是的。 然后 虽然现在， 对，然后后来就是后来又出现了 Adele。然后我就开始喜欢灵魂乐了。我觉得灵魂音乐可能会比其他的音乐风格就比较对我胃口，然后就会去听 Adele 的歌。之后就无意之间又是被朋友安利说，你知道霉霉是谁吗？然后就一发不可收拾，每次他谈恋爱，我第一反应就是 每次谈恋爱又有新歌要听了， 新歌要听了。 是的。 那木青第一个喜欢的欧美艺人就是 Lady Gaga， 应该是 Michael Jackson 吧？ Michael Jackson。 也是很经典。 你呢？ 我吗？我应该写的喜欢的也是 Justin Bieber， 就是第一开始最喜欢的。 你是强烈在拉低自己的年龄吗？ 不是，真的很喜欢他，我现在也很喜欢他，虽然就是后来一些变化，但是依然很喜欢他的音乐。 唱歌也是挺不错的。 是的是的。 我记得我最开始听的卡带 磁带对， 后街男孩 后街男孩，我喜欢他的一些歌，但我还不是特别。 对，然后后来就解散了嘛。 对，说吧，你是后来又喜欢了谁？ 后来就变成喜欢 Michael， 然后再后来就基本上敦妹也是挺喜欢的。对，然后再后来霉霉，然后就广撒网捞大鱼了。再后来就谁唱歌好听就喜欢谁了。 对。 OK 啊，今天呢，我们的挑战新歌声请来了两位手持歌者的参赛选手，第一位是火力经纪人高珊珊，另外一位呢是手持歌者许慕青。嗯，刚刚给各位带来两首歌曲啊，第一首呢是 Love on the Brain 啊，第二首呢是 Best Mistake。稍后呢也将为各位带来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哎，这首歌是嘎嘎的歌啦， 嗯， 终于选了一首嘎嘎的歌啊。 哦， 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于 Lady Gaga， 也这个翻唱自我们的许慕青啊，叫做Reasons。 哇哦，期待一下。 You're giving me a million reasons to let you go. You're giving me a million reasons to quit the show. You're giving me a million reasons. Give me a million reasons. Giving me a million reasons. About a million reasons. If I had a highway, I would run for the hills. If you could find a driveway, I'd forever be still. But you're giving me a million reasons. Give me a million reasons. Giving me a million reasons. About a million reasons. I bow down to pray. I try to make the worst in better. Lord, show me the way to cut through this worn out leather. I got 100 million reasons to walk away, but baby, I just need one good one to stay. Head stuck in a cycle, I look off and I stare. It's like it has to breathe, I'm completely aware. But you're giving me a million reasons. Give me a million reasons. Giving me a million reasons. About a million reasons. And if you say something that you might even mean, it's hard to even fit in which parts that should believe. But you're giving me a million reasons. Give me a million reasons. Giving me a million. And now just need one good one to stay. Baby, I'm bleeding, bleeding. Can't you give me what I'm needing? Every heartbreak makes it hard to keep the faith. Baby, I just need one good one, good one, good one. Baby, I just need one good one to stay. 刚刚这首歌曲 Million Reasons 来自于许慕青，非常好听那首歌哦。 是的，是的。 Okay， 而且最后那个声音真的能够进入到你内心的那种。 对，既然说到了进入内心啊，我代表广大听众朋友呢，问许慕青同学一个问题，这也是本档节目最后一个大坑了啊。 哇哦！ 想问慕青姐姐怎么遇上她男朋友的？ 哦，这个真的是太给力了啊！ 对，这是我们一位朋友，他是取了个英文名，我不会念啊。 嗯，就是我们俩呀， 唱歌认识的吗？ 嗯，还真是， 真的是啊， 就是上一季手持歌者认识的， 他也是选手。 嗯，去年他还是一位大三学长，那会儿我大一，然后从良乡过来，来本部，参加这个手持歌者。 嗯， 然后他后来跟我说，就是他第一次在台上跟他，就是看到这么高的姑娘。 嗯， 对，今天节目没有说身高， 这是借口吗？ 对，没有说。对，一米七四的女生， 嗯、 对， 嗯是嗯， 然后继续讲， 嗯，然后我对她的印象就是， 哎呦不错， 就是她长头发， 哦、 然后她是一个、 哦、 她自己组了一个摇滚乐队， 哇，厉害， 所以就。就是对他的发型印象比较深、 哦、哎，男朋友要现在来听到这期节目之后会不会很伤心，是对发型很深 那个 Q 他的人是不是就是他男朋友 不好说 有点复杂了 自己男朋友 Q 自己女朋友问两个人怎么 也许啊 会的 我会问问他吧，我觉得 我会问 也会问问他吧， 这个逻辑我没有转过来 总之两个人是因为音乐遇到了一起、 嗯、对、嗯、这个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啊，这两个人也是因为音乐遇到了一起，因为音乐好多人都会遇到一起， 是的， 最后再给我们的珊珊30秒的时间来给穆青拉下票吧。 嗯，好，我们许穆青同学呢是我们首诗歌者的一大王牌，我坚信他在这回的展示当中一定会圈更多的粉，毕竟一次直播就已经在学校组建了第一个粉丝群、 嗯、 一夜之间突破60个人，这种事情、嗯、我也是觉得只有穆青能够做到，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在接下来首诗歌者的比赛过程当中继续支持关注我们穆青，谢谢大家啦。 哇，谢谢高姐这么捧我， 这也会怎样 毕竟还有那60人粉丝的嘛，高姐得注意一下这60个人， 一半的僵尸粉呢 好的啊，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我们来自首都师范大学的两位同学啊，珊珊和穆青，也非常感谢各位听众和网友朋友们的收听和收看，这里为您正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拜 拜。白天和晚上都是冬天。